四十三空法于相五，五是不息心业法火，注气为金，其余是故有东山铁柱，见事见轮，古月相聚，如人含冤，杀气非动，二十相击，故有公干斩作陀次随击之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即目亲为名利刀剑菩萨剑身如被诸落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系十因嘅第四种啊，名为叫做亲集过四者，即系十因嘅第四种亲集交通。嗱，亲就属于呢个亲恨嘅种子啊。咁啊，交通就属于怨恨。嗱，咁啊，亲恨就多部分都系发于咧呢个违逆自己心意嘅境界。咁就名为叫做亲。嗱，若是话上人嘅贪心咧，就属于呢个顺境，我哋先至贪啊。咁啊，若是违境嘅咧，我哋就起个亲恨，都系由于呢个我执啊，所以对于个违顺意境就而起呢个贪嗔。咁啊，现在我哋所讲嘅咧，就系讲呢个亲恨嘅烦恼。以亲恨烦恼啊，比其他烦恼都来得甚嘅，所以普贤菩萨话：佢话一念亲心起啊，就八万障门开，就名为叫做亲习气。咁啊，交通咧就系由于呢个亲习啊而发起呢个怨恨，先至彼此有呢个交通之事啊，就好似呢个火柴同埋呢个火柴盒，两家相冲去挖下佢咧，佢就会发出嗰啲火嚟啦。佢话发于就相五啊，嗱亲恨心由于呢个违境而生出，所以亲恨前人，然后先至作业，个法于系相五，系忤逆自己呢个意见。由于咧违背自己呢个意见，所以对前人咧生个亲恨。个五结就不息，咁啊由于逆境而生亲啊，咁啊积呢个怀恨而不解，咁啊就不息啊，即系无有停止。佢心意就发火，咁亲恨心咧就属于火啊！现在呢个亲恨心咧发得好厉害，咁啊如同嗰啲烈火一样。佢话诸气就成金啊！嗱，咁啊由个亲恨嘅火咧，咁啊注嗰啲气而成金，金咧就系指呢个地狱嘅苦句。咁啊就说明我哋现在啊，起个亲恨心，实在呢个地狱咧已经咧就现成啦。佢话如是故有刀山，以共铁柱、剑士、剑轮啊，就苦热相聚。咁啊，由于亲恨心重，咁啊现在咧就有呢个地狱上现啊，因为有呢个刀山，咁啊呢个罪人咧瞓响呢个刀山上边啊。或者刀就刺佢啦，嗱铁柱咁啊，亦都系一种咧铁嘅枪啊。嗱剑树咁啊，嗰棵树里边咧有好多嗰啲剑啊，咁嗰啲剑呢个罪人上嗰棵树嘅时候，嗰啲树叶咧好似剑咁啊向下，咁啊同呢个罪人咧系相碰头嘅。嗱咁啊，如果呢个罪人咧佢落树啦，落啦，咁啊嗰啲树叶啦，好似刀啦，通通就向上啦，你落佢就上啦，亦系同你碰头，所以就刺到呢个罪人个身啦，都会啊破裂。嗱，剑轮啊，咁啊系一个轮嘅圆形嘅，咁啊呢个罪人困在呢个剑轮上边啦，呢个身体亦都受伤害嘅。嗱，苦就少啲嘅，个苦头。月呢亦是一个斧头形，它就大啲。咁啊枪以共锯， 都是属于一种武器之一来的。那么以上这么多武器呢，等于说这个人啊出生的时候只有这个嗔恨心呢，就有以上所讲这么多人的地狱器具显现。那么愚人的含冤杂气的悲痛啊，那么只是譬如人的嗔恨起之来呢，就有这个地狱上面之境界。那么好像一个人啊，那个怀着那种的冤气啊，他就想去杀这个仇人，而念就起杀气悲痛。就譬如一个人嗔心起时，他就有这个地狱上现。他说二疾就相激啊，那么二疾呢，一就是业报，那么由这个业报呢，那么互相来的冲突来的攻击啊。他说故有就攻国，那攻国呢就是断这个男子的生殖器的攻国，或者是斩状，或者是用锄刺，用这个锄去刺，或者是锤击，用个锤呢去击打这个嗔恨心重的罪人啊。诸事呢的种种如此，就是明日后呢舍身之后堕于这个地狱之中，就有这么多的功过斩作何似锤击那些地狱上啊，来到去见这个罪人受啊。所以事故十方的一切如来即目亲十方之佛啊，咁啊，认为呢个嗔恨心系叫做乜嘢啦？名叫做利刀剑啊！咁啊，利刀剑能伤害人。咁就譬如我哋有呢个嗔恨心咧，就会伤害对方。所以菩萨见亲咧，就如被猪肉啊！咁啊，一个人如果被杀，咁啊，猪肉啊被杀咧，咪当然冇咗呢个生命啦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嗔恨心重啊，可以显发生害为命啊。所以菩萨见到这个嗔恨呢，好像要远远走避啊，避开这个诸六一样。十五者就诈十交友，发之相调，引起不治的，于是故有植木搞救，以水浸田，草木生长。二十将如故有扭系枷锁，边象刮棒书事，是佛十方一切积木奸伪，同名参差。菩萨见诈就如威豺狼，此就十十因的第五种啊，名为叫做诈集或五者。十十因的第五诈集呢，就属于呢个种子啊，我哋畜生有呢种咁嘅种子嘅习气。交友呢就是现行啊，那家属于奸诈，就是以这个善巧方便啊，即是想计计呢去骗人，目的呢达到自己求名求利。所以有以善巧，前人就会受骗啊。那么他的诈集呢就交友，他法医就相调，相调呢就是以这个巧言啊，那么他欺惑这个无知者，他引起就不住用这个计来到引起别人呢受骗，那么他引起不住呢，就他念念之间呢都是这样用这个奸诈呢来到他欺骗人，无有止息。那么他念念间都是以这个奸诈去骗人啊，那个时候呢都已经有这个地狱上现的了。那么如是故有极目搞救，因为这个奸诈欺骗人，令人被对方呢不能够摆脱，那么被你呢骗了去。所以这个地狱里面呢就有极目搞救这种的上现了。好像是就绑住呢个木啊，佢哋成木，当然佢不能脱啦。嗱，绞咧就系绞刑啊，咁啊俾人绑住个手，绑住个脚，唔问吊啊，你有乜办法走？咪亦系走唔甩啊。嗱，绞咧就系用嗰啲木啊，咁啊钉成咧，好似一个笼咁样， 屈住嗰啲走兽啊，咁啊当然佢亦系唔能够走脱啦。咁啊，譬如你用呢个炸集、呢个奸诈嗰种嘅手法啦，咁啊欺骗人，令到呢个受骗者咧就不能解脱，总之俾你骗咗佢啦。所以你正在嗰个时候咧，地狱里边就有呢个木搞救嗰种地狱上缘啊，而你日后亦都受呢种咁嘅果报。佢话雨水浸田，就草木生长啊，嗱，啲水浸住嗰一幅和田，咁啊呢个田里边嗰啲草嗰啲木咧，佢系生长，肯定生长，但系呢种生长咧，乃系不知不觉之间啊，佢慢慢生长。就唔系一下就会高几寸，令你咧好明显咧，咁啊睇住佢啊高咗几寸唔系，而系咧呢块田有水啦，所以嗰啲禾或者嗰啲草咧，佢就渐渐慢慢受嗰啲水嘅滋润啦。佢就依你个不知不觉之间，你睇佢唔出咧，佢系慢慢咁佢就生起咗啦。咁就譬如啊，你用啲欺诈之术去骗人。是发于呢个隐微啊，对方俾你骗呢，是不知不觉之间就俾你骗嘅。咁啊，二集就相言啊，嚟业与共果两种习气啦，嚟到相言作，即系发生啦，就固有呢个扭鞋枷锁，或者咧系锁手，或者咧系锁脚。或者咧就锁住嗰条颈啊，嗱边杖咁啊用个边咧，用个杖啊去打呢个罪人，刮棒啊就系用嗰条棍咧走去打呢个罪人，诸事呢个种种啊，如上所讲嘅扭鞋枷锁、边杖、刮棒嗰啲地狱嘅事咧，就发现你日后堕地狱之时啊。咁就呢种咁样嘅地狱苦罪咧，嚟到受俾翻自己受，所以事故十方一切如来即目呢个奸恶欺诈通明残贼啊，系一种咧系奸诈之贼，所以菩萨见诈，菩萨见到呢个奸诈，就以为豺狼啊，咁嗰啲豺狼咧系最奸诈嘅。咁如果我哋用呢个奸诈之心骗人咧，咁啊亦系好似呢个豺狼一样，所以菩萨见诈咧，好似畏惧啊，同嗰啲豺狼一样啊。佢六者就狂疾交欺，就法衣相望，无妄不止，就非心造奸。佢如是故有啊，尘土屎尿，污秽不净，如尘随风，各无所欠。二十张家故有末力层集非罪飘轮诸事，是个十方一切如来即目欺诈同明劫杀菩萨见狂的如剪蛇底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就系十因嘅第六种啊，名为叫做狂集。佢话六者十因嘅第六种狂集就交欺啊，嗱狂。就是欺狂，就是说话来到欺骗人，没有此事呢，你说为有此事，你没有德呢，而说为自己有德啊，望人家对你恭敬奉养，这样就叫做狂习呢，就交欺，就发于相望啊，那么狂习呢，就发于这个欺妄，骗惑这个模式。妄者咧就骗也，咁啊发于咧呢个欺骗，及骗嗰啲无识嘅人，咁无妄就不止，咁啊赞己有德，有功有行，常常都如是作啊，名为佢就不止。嗱，咁啊其实咧，佢就真正咧唔系话有德，亦都唔系话有功，亦都唔系话有行啊。不过呢他自己呢有这个庞大的习气，所以他常常都是这样赞叹自己有德有功有修行，那他就无妄不止。 个非心的做奸，非心呢就是他的心呢时时都是这样做，那么做奸呢就是他心里面念念之间都是这样做这个欺狂诈伪之事。他说如是故有尘土屎尿污秽不净被鱼尘随中的各无所见啊，你正在有这个狂习欺骗之时，那么就有这个地狱上现，那么譬如如是故有这个尘土，那么飞扬啊，如果有这个屎尿或者污秽不净呢，就加在这个罪人身上，就你不过不知这种地狱相已经就显现了。好像什么呢，他说如尘随风就各无所见，好像两个人撞头行，那么与其中间呢这个空中里面有很多的灰尘的，那么即使两个人撞头行呢，在个空间里面呢两个人呢都看不到呢空间里面呢有那些灰尘，那么就譬如啊，我们用这个行业来做个欺骗人，那么感到当前这个地狱苦呢，你都而不自知啊，这个等于啊，你除非呢就不狂大去奸诈，你若是一做呢，冥冥中这个地狱相已经就显现。第二集的商家就是业与他苦报同时发现，一孤有末力腾泽非罪挑轮之事，等于说你日后命中之后坐于这个末力的地狱，受这个水来的挑力或将你都抛到个空间，咁啊跌翻落嚟，咁啊叫做腾泽啊，嗱咁啊飞坠咧，亦系啊将一抛抛到好远啊，高高咁啊跌翻落嚟，嗱咁飘轮咧就属于呢个水啦，所谓活力啊，俾嗰啲水嚟嘅飘轮呢种地狱嘅事咧发生，咁啊接十方如来即木呢个希狂啊，通命即系劫杀，啊咁啊劫杀可以谋财害命。就譬如这个狂大啊，那种的欺诈啊，能够杀我们的法身，害我们的慧命啊，点解呢？因为日后感到啊，这个末力腾泽非罪挑轮那个地狱苦啦，咁啊，当然就是丧法身，伤害命。咁啊，普天王被二点邪位啊，那邪位是最毒的邪，除非冇踩到佢啊。你踩到佢，一定咬你一啖，咁你就中毒死亡。咁啊，菩萨咧见到呢种狂大嘅习气啊，系能伤法身害命啊，所以避都避唔切啊，走都走唔切啊。好似乜咧？好似见到呢个毒蛇一样，甚可怕。咁啊，一哋冤集交缠，法依冲恨，佢如是故有飞石头力合。处车站，共成狼托的阴毒人埋土蓄恶，去二十相交，故有投掷含蓄射击射抛切之事，是故十方一切即冤家明的危害鬼，菩萨见冤啊，就如饮沉酒，此个十十因中的第七种。名为他们冤集过七者，即是十集因的第七种。冤集的交缘，冤集呢就是这个冤恨的集气啊，咁啊交缠呢就是彼此含恨，你恨我，我恨你啊，所以冤集呢属于彼此交缠含恨。就发冤就冲恨啊，有关这个冤集怎样得来的呢？是因为这个心而起这个含恨，即是你恨我，我恨你，那么彼此来的含恨，我说发于含恨，你都自愈的不息，那么于是故有飞石头力，合处车站，共成狼破， 我哋嘅人，佢正在有呢个冤恨集结之时，其实我哋呢个地狱上就已经现啦。话如是故有，咁啊飞嗰啲石，咁啊打呢个罪人，咁啊头拎拎就系小石啊，咁啊飞石可能大件啲啦，咁啊头咧就系头砸嗰啲小小地嘅石啊，咁啊亦都系去砸呢个罪人嘅身体咯。呢个盒柱就放在一个盒之内啦，咁啊温住佢嚟到受罪。嗱车咧就火车啊，咁啊呢个车有火啦，你上去就当然俾呢个火烧啦。嗱监就系以呢个木咧，咁啊围住嗰啲走兽啊，咁就譬如呢个监咧嚟到围住嗰啲罪人啊，用呢个火嚟到将佢焚烧。咁啊，瓮盛狼扑啊！咁啊，或者将呢个瓮，将呢个罪人装住，咁啊，令佢受罪。或者狼扑啊，狼就一个袋啊，你将个袋咧袋住呢个生前啊冤恨交缠嗰个人咧，将佢孭住啊，咁嚟到扑落呢个地下，即系将佢嚟到扑杀啦。咁啊，亦系一种啊苦嘅地狱啊！嗱，咁啊有咩证明呢、这个人冤集勾缠之时啊，就有呢个地狱障现咧？佢话如阴木人啊，就怀抱出出恶，就有一个人佢个口说咗好多个好话，但系个心怀不轨啊，就蓄意害人。咁啊，但系别人就唔知得啊。嗱，譬如我哋起呢冤恨之时啊。是有此的罪相，只不过自己不知而已。那么二十相亲就是业与共果，那么含恨于心，那么就叫做相亲。那么日后命中就一定堕于这个地狱受苦了。他说故有头砸，那么将这个堕地狱那个人，那么将他投于别处啊，你砸于呢个地下，咁啊求砸得擒捉，你一定要将佢捉住，你先就可以治佢个罪啊！嗱，射击射击射咧，就或者咧击佢呢个身体，用嗰啲锤，用嗰啲刀啊嚟刺激佢个身体。嗱，射咧就系用呢个弓箭啊去射佢呢个身体。嗱，抛血咧就将佢抛来抛去啊！由呢次抛嗰度，嗰度又将佢抛翻来，呢个属于地狱嘅苦句之一，呢属于咧死后啊堕于如是嘅地狱受苦。咁啊，自佢十方一切如来的木冤家，叫做危害鬼啊！嗱，个危害鬼咧就好恶嘅，咁啊好毒嘅，咁啊你唔麻烦佢咧，聊事斗非啊！咁佢都常常起心动念啦，咁要打你嘅呢种佢就危害鬼。咁入十方诸佛啦，咁啊见到呢个冤恨啦，即木呢个冤家啦，佢就危害鬼咁害人。咁啊菩萨见冤就如饮沉酒啊，嗱沉系一种料嘅名字啊，佢就专门食嗰啲毒蛇嘅。嗱咁佢专门食嗰啲毒蛇。所以呢种药呢，佢个身体就好有嗰啲奇毒劇毒。若是我哋嘅人啊，你唔好话将嗰啲肉嚟食，你中毒啊，就系将呢沉着嘅毛啊掹出嚟，我哋浸酒呢，你饮咗都会死啊。咁啊，说明佢呢个毒呢厉害啦。咁就譬如呢个冤恨嘅习气，必定一堕落啊。能够杀害我哋呢个化身为灵，十八者就见十家嘅而杀家人，见戒禁取，邪恶诸业，法依度为佢出生相反，不如是故有王使主力，定则民敌而行路人来往相见，佢二十相交嘅幸运全责考信，推动拆房。披咒照明，善恶童子守则民道，慈善诸事， 是个十方一切如来色莫见同明见香菩萨见诸虚妄偏执嘅如林独破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系十十因嘅第八种，名为叫做见习过八者。十十因嘅第八种见习嘅交明，所谓见习呢，属于五类子，亦属于邪见啊。那前文嘅人、参、亲、同啊，咁啊，明佢就五顿子就平常众生都具此个烦恼啊，咁啊有此烦恼咧就能令众生流转啊，所以叫做止。咁啊，始终嘅见习咧就属于呢个五种嘅类子啊，就唔系普通人咧有嘅。你一定要接近啊，或者相信啊，嗰啲邪思邪教，以及嗰啲恶友咧，你先至有此个五类子。咁啊，边五种类子咧？嗱，你知道呢个经文啊，佢如八家耶，咁啊属于身见啊。所谓身见咧，于呢个五音之中，咁啊每一音咧都计有四种我。啊，例如色音中，佢计色大我小，我在色中啊，或者我大色小，系色在我中，或者计色色住我，或者计咧离色住我啊。嗱，咁啊，色音如是，受想行识啊，都亦如是啊。五岁就成为二十种我，咁啊，过去有二十，现在有二十，未来有二十啊。就成为六种我，咁啊呢种名为叫做身见啊，于呢个自身中咧有呢个种种嘅见解，咁啊叫做杀家耶见啊，中国话叫做身见。嗱见界就禁取，嗱见咧属于呢个见取啊，见取咧就系呢个修禅天嘅人，本来修禅天咧就唔系呢个不。生不滅的涅槃，不但是这种外道呢，他就计这个修禅升天，就以为呢是这个不生不滅的涅槃，所谓迷这个有天啊，是当作这个无为界，所谓非是是出果，他计为是出世的果，那就叫做见取。那么界呢，见就到界嘛，界呢就属于戒取啊，所谓非因就戒因，等于话唔系解脱因咧，你就作或解脱因。好似佛在世嘅时候啊，有啲外道佢修个十善法或者持个五戒法，只不过系人天之因啦、啊，但系佢就当为呢个出世解脱之因啊，咁就名为佢就戒取。非是系解脱涅槃之因咧。佢執為呢個解脱涅槃之因，咁啊就戒取啦。咁啊，或者有啲外道持呢個牛戒，持呢個狗戒，作為呢個升天之因，咁啊叫做戒取。佢話邪悟就諸業啊，嗱邪就屬於呢個邪見啊，不破無因果啊。佢凡有作為咧，佢都破壞呢個因果嘅。咁就叫做邪知就邪见，嗱咁啊或者咧就有呢个断见啊，以共咧呢个常见啊，即系属于呢个边见，或者计常就或者计断。嗱，例如佢话我哋今生为人啊，后世唔会堕落嘅，咁啊来生就亦都为人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今生为天，后世唔会堕落嘅，亦都系生翻天啊。咁如果我哋今生为地狱为恶鬼为畜生咧，咁亦系一样啊。咁啊来生咧，亦系做翻地狱恶鬼畜生咧，同埋即使作善都唔会上升嘅。咁啊呢种咧就系属于啊所谓常见啦。嗱或者系叫作善冇善报，作恶系冇恶报啊。嗱作善唔会升天。作恶唔会堕落，所谓人死就永灭啦。以为呢个人死就如灯灭， 永无后世，就叫做系断见。咁啊，不论常见与共断见啊，各执一边，就系破坏咗啊。如是因得如是果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呢种嘅因果嘅理论，所以名为咗就边见。佢话邪悟就诸业，佢就法依就为佢啊，嗱为就系违背。他呢就是抵抗啊，他就所发出那种的邪谬之论呢，就是违背这个正理的，那么他就发于这个违他。他说出生的相反啊，凡是有以上，那么种种所谓真见、边见、戒见啊、见取和埋这个邪见呢，那么有这个五种历史啊，有呢五种嘅外道见解咧，就与个正理咧系相反嘅。咁啊，佢哋出生咧系呢个相反嘅理论。嗱，例如以呢个五阴身，非我系计我。嗱，五杂见唔系解脱因咧，佢作为解脱因啊。嗱，不知要断烦恼，先至可以得到出生啊。才至可以了生死，正出世的涅槃。但是外道说，你只要生天就亦是解脱，就如同出世一样。那么如是的邪知谬论，就刚刚与佛所说这个正理是相反的，是相违背的。那么他就出生的相反。他说如是故有他王子的子嚟，正则闻的，嗱咁啊，就正当有呢个邪知邪见嗰个时候咧，咁啊呢个地狱上地狱都现啊，咁啊说明你正在作呢个邪业之时，咁啊就有余下咧呢个地狱上面，佢话如是故有王，就系阎罗王啊，中国话佢就双王，佢两妹咧都同为鬼王。嗱，咁啊，王子咧就俾咪阎罗王所差使嘅，咁佢就王子。咁啊，子利咧就系正则文直之官，咁啊叫做子利。咁啊，正则文直咧就系话呢个阎罗王啊嗰种嘅官，咁啊专门咧记载嗰啲人啊，你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曾经做过善事。你某一年某一月某日咧，你做过恶事，咁就叫做正执就文职啊，咁啊执到有证据证明你咧系曾经做过呢个邪知邪见嘅事啊，咁啊然后落笔咧嚟到记载啊，咁你想避免咧唔承认都唔得嘅，我话执，我话正执嘅文职，咁啊如行人。就来往相见啊，只是立一个譬如，就是说如果有一类人啊，他正在呢有这个见习之时，那么如来佛就说他正在有见习之时，就有如上的地狱相遇，那么有什么证明呢？所以佛说好像一个行路人，他说来往的相见，一个从东至西，一个就从西至东，但是同一条路，所以就得到相见。咁就譬如呢个人啊，作善作恶都好啦，呢、这个阎王主理啊，将你铭记不执，咁咧打开个簿咧，咁就见得清清楚楚啊，一啲都唔错，你冇法子嚟到抵赖，就好似咧两个人同一条路啊。咁啊，彼此碰咁样向前行咧，因此就会得到相见。咁就证明咧，如果你现在正在咧，所谓有呢个见习之时，咁啊就有咧所谓王子子嚟正执文职啊，嗰种地狱上现啊。佢话二十个相交业与果并行啊，咁啊能咁嘅就系我哋嘅罪业。嗱，所感嘅咧就系小果报啊！咁话故有勘问、权诈考信、推功拆访、披咎照明、 善恶童子走失的民数迟变之事，只是属于这个人生时。咁如果有呢个种种嘅邪见嗰啲见习啊，咁日后梦中咧就会堕于呢个地狱受苦。佢在地狱嘅时候啊，咁首先咧就勘问啊，嗱，凡系呢个邪业咧，呢种邪见啊，咁啊比较斯文啲，就唔同上人所谓贪啊、嗔啊，就不咁粗鲁。咁啊，若是话咧，如果贪啊、嗔啊，佢嗰啲罪状明显。当然呢，命中之后极堕地狱受苦，但是现在这个人呢，他那种邪见的习气，他就比较来得斯文，你不容易看得出，所以首先呢，这个原来他就勘问他一番，要问得清清楚楚，以后才可以用刑，问其所作是善即或系恶，咁啊就系勘问。咁啊，全家考信啊，嗱，嗰啲邪见众生咧，佢因为来得斯文啊，你问佢有冇罪咧，佢就唔肯认罪啦。咁啊，既然佢唔肯认罪，我哋又点咧？就要用种种嘅方便善巧，对佢劝告啊，说佢老实咧要认罪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认罪咧，嗰啲罪就比较轻啲啦，就冇咁重啊。咁用呢种前考嘅方便法咧，来到对佢咧系考中啊，来到审问。嗱，推风就系各处嚟到推求寻访呢个事实，证明佢有罪。嗱，拆访咧就系查察寻访，亦都系寻求呢个事实啦，证明咧佢有呢种邪见嘅习气。嗱，推究就照明啦。嗱，咁啊，原来喎。它有两种祖辈的，一种就是叫做火猪，第二种呢就是叫做业镜。如果遇到这个见习重的罪人，他不肯认罪，怎样才证明他有罪，也就治他的罪呢？阎罗王就用这个火猪，用这个业镜放在这个罪人身上，咁啊，由呢个火珠叶镜之照啊，咁啊，令呢个生前所谓邪见深重嘅众生啊，咁啊，一罪状啊，都在呢个火珠叶镜之中咧显现出来。啊，你想唔认罪咧，都唔得啦。嗰个善恶童子守则问道啊。嗱，始终嘅善恶童子咧，就唔系话呢个童子啊，有一个就善，有一个恶，唔系咁样解，而系呢个童子啦，佢帮助呢个阎罗王去审判嗰啲堕地狱者，咁啊，佢问呢个人善抑或恶啊，咁啊，亦将佢呢个善与同恶咧系记起嚟，所以叫做善恶童子，你个生前作善啊。他就将你的善业记下来，如果你生前作恶，他亦都将你的恶言记下来，咁啊先后次序唔会混乱，咁啊佢就善恶童子守则而道。咁啊，是个十方嘅色目恶见同明见香啊，咁而十方之佛，咁啊见安呢个明目咧叫做恶见，咁啊即系邪见。咁啊，同明见香啊，同时咧叫呢种邪见之人咧，好似呢个深坑一样。咁啊，同明就见坑。咁啊，如果你堕落呢个深坑里边，可能会丧失生命啊。但系我哋如果有呢个邪见之人啊，咁啊，亦都会招感呢个地狱嘅苦报。所以同明佢就见坑。我菩萨见之虚妄天执。都如临毒壳啊！嗱，毒壳就系呢个有毒嘅深坑啊！嗱，我就跌落呢个有毒嘅深坑咧，当然系唔容易翻身啊！也只有跌死啊，或者咧系俾嗰啲毒气咧系毒死。咁啊，譬如啊，我哋呢个人若要话生前有呢个种种嘅邪见习气啊，咁啊就会最遭罪业。能够招引我哋咧， 代於如上述所講的地獄中型的受苦，所以話十方如來即目惡見空明見坑啊！如果菩薩善知呢個虛妄偏執嗰種嘅邪見習氣咧，好似林啊到咗呢個毒殼一樣。第六九者就往日啊，就發於無當，個如是故有合山合石掩對奸亡，個如殘賊人就逼往良善，個二十章題就故有壓內隨安速六行作諸事，照十方一切如積木冤放同明殘苦，菩薩見往啊，被如遭逼溺，指着十十因的第九往，名為叫做往十個或九者，即是十十因的第九種。十往十交家話以自己呢個勢力，咁啊冤枉呢個良善，佢本來冇罪，你逼佢要認罪啊，令到對方受咗呢個災殃，受咗你損害，咁你叫做往十咧係交家。咁啊法醫就無講啊，即係話咧你冇罪，佢話你有罪，咁你就無啊。你本來好少意思，好少罪，佢話將你擴充到咧，就變成係大罪，唔會值得人哋對你原諒同情啊！咁名為叫做謗，咁啊由呢個謗字咧，就係將其人啊嗰啲個過失，咁啊處處的宣揚啊，即係揭人家地嘅底細啊，咁啊令到對方咧受你呢種嘅冤害。我法於就無妨，咁啊正在呢一個人啊走呢個往執之時，咁啊就有呢個地獄上現啊，係啲乜嘢地獄咧？個如是故有合山合石個剪對的監獄，此就屬於呢個作罪之時，就有呢個地獄上現啊合山，就將兩個山相合啊，咁而佢結實。呢個罪人，咁呢個渣，呢個罪人一樣嘅喎。那黑石，咁啊將兩嚿塊石啊互相對面咧合埋啊，咁啊將呢個罪人啊，亦都係壓迫住個兩石嘅中間，咁啊當然係受苦啦。那剪就係一個車輪咁啊，呢種咧嗰啲中國嘅藥材鋪裏邊咧就有噶啦，佢有隻鐵船。咁啊，裏邊咧佢有釘嘅輪啊，咁啊，如果有啲咩藥需係要硬碎啲嘅，佢就抌落嗰只鐵船嗰處咧，有個釘啊，咁啊穿過嗰個輪，咁佢就揸住個兩個釘揼揼轉嗰個輪咧，咁啊以呢個輪嚟到將嗰啲藥咧嚟到壓碎佢，咁啊比較容易出嚟，就好用啲，咁就名為啊叫做剪，咁啊現在亦都係。以此啊，呢種咁嘅形式咧，去對住呢個往執嘅人，能對咧，嗱剪對呢個對咧，就係個石磨啊。嗱咁啊，將呢個罪人咁啊，放上呢個磨嗰處，咁呢個磨石磨嚟嘅，咁啊將佢嚟到磨啊，咁啊磨得個點點咧，然後用嗰只牛啊，就響佢呢個身上咧。来到嘅剪答，咁啊如残贼人就逼往良善啦，咁啊好似一个咧残贼人，即系一个好有啊深思熟虑计谋嗰个贼人啊，咁啊佢一定咧害言就毁民啊，见人受荣，佢就放心不下，以罪逼于无罪的说其有罪啊，咁就叫做逼。往呢个良善，他说故有压内随案速六残夺之余，嗱，此就系明咧，你正在有呢一种往执之时啊，咁啊地狱相咧亦都显现啦，都为二执相排，即系业与同苦两种现前。因此呢就有啊这个压 挪押呢就是拘捕那个罪人啊，挪就是禁住那个罪人，你想捉他呢你就肯定要禁住他啦，然后才可以捉到他啊。那追这个除案啊，就是彰显这个罪人啊，按低了之后这个禁住他呢，他们用个锤呢去打他啊。那么速六就是以那些石头呢就压住那个罪人，鉗啊就是用一把秤呢来都秤下他，度呢就用一把尺来度下他。为什么呢？就即是等于说量下度下呢，看看你的罪呢是有多少，是什么份量啊，然后呢按你的罪。